永远。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计划将会控制在2200万人以内，将会设立100亿元人民币的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引导基金。北京市代市长蔡奇近日表示，要把疏解非首都功能、城市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与人口调控紧密挂钩。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2016年入冬以来，我国的重污染天气频发，持续时间非常的长，而且影响范围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临近春运高峰和春节的假期，再度袭来的重污染天气过程让京津冀的周边地区又紧张起来。预计到18号，京津冀的中南部、山东的西部、河南的北部、山西局部可能会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重污染过程。近日70岁的环卫工人程延兴在回家的路上丢失了自己辛苦工作3个月挣来的工资，老人无儿无女，全指着这个工资过年。这件事情被转发到了朋友圈之后，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有的网友自己凑好了钱之后，假装捡到了老人的工资送还老人，这也引发了诸多网友的点赞。从中石化北京公司获悉，本市的油价再次上调，92号汽油的零售价涨了0.05元每升，变为6.54元每升。值得关注的是，中石化调价通知里还显示，95号汽油6.87元每升，调整了0.04元每升；98号汽油7.65元每升，调整了0.26元每升。因为整个1月份，中石化对95和98号的油品展开了促销，本月95号油每升降0.1元，98号油每升降0.32元，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向高标油转移。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高。

只知道我在想你。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啊，有一种感觉我想宿命，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点点靠近，是不是你对我也有一种特殊感情？啊，我犹豫要不要告诉你，我心里的秘密是我好想喜欢的你。啊， 夜里陪着我的声音，就算傻 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起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 犯错，晾在我心那夜几许过。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我们行走在路上，在孤独的城市当中穿梭，总是希望能够打听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而亲人和朋友的支持呢，也是我们无畏走下去的动力。希望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都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份礼物。当我想到有你们在身边的时候，当我想到有你们和我一起分享喜悦、分享悲伤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送给你们一首来自许巍的《礼物》。这首歌不仅是写给父母的，也是写给所有朋友和亲人，同时更是写给那些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人。一起来听歌。 头顶着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想有你在身边， 起分享。 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 时间孤单如影随形，爱情的记忆很远，星空空地，因为你季节慢慢苏醒，连寒冬都变美丽。在相遇之后笑看季节更替，爱情的印记很深，心慢慢记忆很远，星空空地。

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藏着1440多个思念。 九，生活最最有料。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每一次在浴室里洗澡的时候，只要水龙头一开，冲上热水，很多人就会止不住的想要唱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最有料为你揭秘。洗澡的时候，空气当中都是水汽，浴室的氧气含量会变少，人就会大口的喘气，比平时吸入更多的氧气。这不仅呢是让血液循环变快，而且还能让声带放松下来，当然愿意唱上两首歌来调节情绪。还有就是浴室里的瓷砖吸收声音的功能非常的差，你每唱一句，声音都会在房间里不停的震动，这样一来，平时唱歌容易丢掉的高频音就会被保留下来，而且只要唱高音就会觉得特别的嘹亮，平时在 KTV 里跑调拉都拉不回来的，浴室里照样好得非常有声有色。所以说在浴室里唱歌，不仅能够发挥人最好的状态，而且能够让你听到自己最美的音色。当然在浴室里唱歌最爽的就是自带混响啦，唱的时候免得听到两句话中间间隔的都不到1/16秒，而且根本识别不出来是自己唱的还是回声，就冲这个效果，很多人也都会愿意在浴室里多唱两句。如果你在 KTV 里觉得唱歌很尴尬，倒不如自己在浴室里多多练习，希望浴室给你带来的混响效果以及好听的声音能够让你对于唱歌这件事情不再恐惧。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地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将露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之城。

近30亿人次的大迁徙拉开了大幕。回家途中，有人给家人带了特产，买些小礼物，就是想回家团聚。有人给爸妈买了新的手机，想家的时候能视频看看。也有人把男朋友或女朋友带回了家。年关将至，回家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其实对于每一个父母来说，能够回家就是你最好的礼物。 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碰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想记得左手边一片温。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